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的。今晚的题目就是我曾经问过不休的。咁啊，同大家讲呢个题目咧，原因咧就因为咧同纪念日呢个观念系有关，所以今日咧讲嘅话题咧同一啲史观啦，一啲嘅观念上嘅演变啦有关系嘅。咁我哋讲嘅咧就系我哋嘅五星战队咧，今日终于齐人啦。咁啊，有已经重新出发，已经全新面貌嘅， 有新嘅纪念日嘅罗乐燕啦， 系亦都系有新嘅 title 嘅罗乐燕啦。咁一阵间再展示出嚟啦。咁啊，就小毛啦、婉娴啦、嘉齐啦，同埋我，咁我哋一齐咧同大家讲。咁点解要讲纪念日呢个话题咧？咁其实系我哋又有一个原因嘅。咁啊，嗱，纪念日咧，其实背后好似同历史咧，其实我自己感觉啦，有好大嘅关系。我哋做历史书写啊，或者讲历史啊，或者请无论请嘉宾又好，或者睇历史，我哋常常追求咧揾一啲啊，有冇一啲重要嘅转折点？有啲重要嘅日期，有啲重要嘅时段喺历史度发生一啲事嘅。咁然后我哋尝试书写嗰个演变嘅过程，喺我哋历史上咧，其实在处理历史嘅时候，经常都会去做一啲咁嘅事嘅。咁而背后咧就可能会衍生到啲纪念日子啦、纪念日期或者重要嘅事件啦。但系我自己睇书亦都有，譬如黄仁宇嘅卖你十五。他嘗試跟我們問一個問題，就是咦，可能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年，可能是歷史的轉折，就令我們反思紀念日是什麼東西。所以歷史紀念日其實兩樣東西之間其實是一個很緊密的關聯，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跟這個題目有關的話題。 其實我們即我曾經問過不休是崔健一首出名的，即係我哋可能八十年代，即係長大嘅好多人都會一定聽過㗎啦，一定聽過。 我算唔算八十年代長大咧？ 你 你唔算， 你八十年代長大人教過你啊？ 但係嗰個紀念嘅意義就喺你身上面出咗。 係啦係啦，即係你去即係去紀念嗱，即係但係呢首歌裏面可能比較重要啲嘅一個信息，其實係同我哋講我曾經問過不休係問咩？即係問可能係過去一啲咁唔好嘅嘢。咁唔公義嘅事，或者咁令人難過嘅事，即係點解會出現？係啊，點解會係咁樣？點解我哋有可能仲要諗法或者仲要去紀念？咁你何時跟我走啊？跟住嗰句或者我哋可能應該將呢啲咁嘅過去嘅事物唔好再諗，拋棄走去遠方即係一走了之，係咪就係咁樣咧？咁有時我哋面對可能譬如中國人好沉重嘅過去。咁我哋點樣去面對？點樣去處理？係咪忘記咗、離開咗就算數咧？嗱，呢個問題係即係翻到我哋可能去諗翻，其實歷史有啲咩意義？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讀歷史係冇用嘅。咁點解咧？因為可能歷史嘅經驗同佢哋而家現實嘅生活未必係可以掛鈎有關係。咁但係咧，即係歷史除咗係可能俾我哋一啲好現實嘅作用之外，即係我哋點樣睇過去嘅經驗，然後俾而家我哋未來嘅。或者係當下嘅處境，即係有啲答案即係咁樣係咪為之一種有用啦？鑒古知今啊咁樣。咁但係歷史可能俾我哋另一個用處，頭先阿卓然提到黃仁宇，就係講歷史嘅大潮流，所以大歷史嘅一啲發展趨勢。咁我哋就從過去發展嘅嘢，就睇到未來將會係點呢個都係一種咧，即係將過去嚟去推未來嘅一個作用嚟。咁但係歷史咧，其實仲有一個同我哋相關嘅作用， yeah. 就係我哋有啲咩時間點。或者係過去嘅一啲所謂事件，係讓我哋咧係想諗翻起嘅。而我諗翻起咧，對我哋無論係自己嘅內心、心靈嘅修養，或者可能一啲現實嘅抉擇，都係有關嘅。咁呢個即係就係歷史可以被我哋去運用啊嘅一個重要嘅方法。所以即係我哋今日講紀念日，就係究竟過去一啲時間點同我哋今日嗰個關係係點樣反思呢樣嘢。 係啊，一講紀念日咧，就先由個人出發好，即係小歷史。我大家一講紀念日會諗起啲咩？或者你哋屋企又好，家庭又好，自身又好，有咩紀念日大家係記得嘅咧，或者重視嘅咧？ 最緊要嘅爸爸媽媽嘅忌神咯。係啊，因為一定要盡孝道啦，要去拜祭啦。咁然後會有一啲可能同個人比較有關嘅，譬如生日啦、大學畢業嘅日子啊咁樣。 呢個我真係唔記得，覺得 係咩？ 咁近我都唔記得喎。 我真係可能 邊間大學畢業喺邊個校畢業啊？ 唔係佢人生嘅嗰個喜樂比較大啲，轉動比較多咁，所以你見佢啲 title 成日轉就知道啦。即係要紀念嘅嘢太多啦， 好動 態，好動態，唔似我哋啲咁靜態。不過我覺得其實佢最緊要就係，如果我哋講緊紀念嘅時候，或者頭先嘉齊，我想承接一點就係，譬如話個人。即係歷史啊，其實可以係個人，亦都可以係 我哋嘅工作，即係大家都係做同歷史研究有關嘅工作。咁、除咗放喺我哋嘅研究工作上面，日期好緊要。其實自己每個成個人生走過嘅路，都會有一個個點咁去串連起上嚟。即係當然我哋history 上面可能有陣時，可能有一日係真係完全冇緊要嘅事。但係嗰日都值得紀念嘅。對於唔同嘅人嚟講，咁我覺得呢樣嘢先有意義咯。即係唔係話某一個可能機構或者某一個政府，佢特定某一日係紀念，就對全個國家嘅人民都有意思，未必係咁樣嘅，而係每個人自己本身喺呢個世界上存在一個個體，佢會有佢自己值得紀念嘅日子，而呢個已經係一個歷史書寫。 聽到小毛講咧，就係、是、好明顯，小毛係好多紀念日嘅，係嘛？佢正話係講到佢好多重視。 我係好緊張數字同埋日子嘅，係 啦，重視。咁你哋咧？ 我都認同，我都會係，可能唔知即係讀歷史嘅關係咧，我哋對啲數字係有啲敏感，對啲日子係特別有啲敏感，因為我哋會覺得有個承接嘅關係，即係譬如你1937年七月七號七七六溝橋事變，咁跟住之後承接咗落去就係另一個嘅章節出現，所以我自己都會即係比較敏感呢一啲咯。咁所以你，但係亦都好似小毛頭先講，每一個人唔同嘅紀念日其實交接埋一齊，就可以成咗一個好大嘅歷史嘅一個進程出嚟。即係每個人嘅價值觀唔同，即係可能首先小毛話佢會記得佢父母嘅忌辰，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有一個日子我都會成日都記住，就係、是、我爸媽幾時結婚。因為我覺得，如果唔係佢兩個結婚嘅話，就冇咗我啲出嚟嘅啦嘛。即係嗰個會唔知，因為嗰陣時我成日都會記住，因為我爸爸以前成日唔記得，咁我就會提我爸爸要慶祝，咁就覺得係一件好大件事。 正常嘅， 多啲提佢啊！男人唔記得呢啲好大件事。 唔係，我爸爸而家記得嘅，好好嘅。 唔係佢記得嗰日， 從錯誤中學習到成長啊嘛。 今日係嗰日，即係嗰個問題係咁樣。 唔係我諗我自己經驗咧，當然結婚紀念日好緊要啦。或者我會諗起就係其實人係屬於一個群體啊。我哋往往記得嘅有啲嘅日子咧，係一個集體創造嘅一個結果嚟嘅。即係例如可能早兩年我哋啲師兄弟結婚，大家會好記得嗰一日嘅兩年啦，發生咗件事，但大家會記得嘅。點解？因為集體都有好多嘅記憶都放喺嗰件事裏面啊，邊個飲醉咗啊？ 慘痛嘅記憶 啊！幾點鐘先翻到屋企啊？嗰啲嘢咧，我哋會好深刻嘅。我哋到而家可以不斷咁 circle 嚟。咁呢個係我會覺得，哦，呢一樣嘢唔係單單純粹係嗰一日子發生，而係我哋集體點樣一齊去將我哋嘅記憶落去。呢個有啲係法國學者Pierre Laura 佢喺講佢英文翻譯叫 size of memory 啦，但係嗰個字眼喺中文，我覺得好有趣嘅翻譯喺台灣叫做記憶所係之處。講一個日子或者一個地方或者個建築或者個遺產點樣去佢放喺度，其實佢係一個死物嚟嘅。但係可能過幾十年，大家可能遺忘嘅。但係如果呢樣嘢係集體去一齊去創造或者集體嘅記憶放諸落去咧，佢就有佢新嘅意義啦。咁唔同年代嘅人，點解我開頭要強調個年代唔同？可能八十年代成長嘅人對一個某啲事情去睇法，同我哋九十年代睇嘅事情，可能了解唔同。可能一首歌，可能四月咁啊哥哥，可能對於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人，佢記憶好深刻嘅。 你咁講中 張國榮係咪？ 講中我心中痛處啊！ 咁啊，但係2000年代後嘅年輕人可能對於四月一咪愚人節咯， 愚人節啦。 咁佢個記憶只係愚人節，但可能八十年代嘅人，佢經望住當年文化酒店嗰件事之後，大家嘅記憶就唔係愚人節啦。咁呢個正正就係睇到人點樣去將個紀念日去創造，賦予一個新嘅意義喺度，一個好好嘅例子。 樂言講得好好嘅一個點咧，就係即係歷史事件可能即係千百樣，我哋何需要全部都記嘅？但係即係有時候啲歷史事件，我哋攞某個日子嚟代表佢，係一種集體嘅建構。即係我哋作為一群人，一群有共同價值觀、共同追求目標，或者係可能共同嘅一個理想所在啊。咁可能就透過某啲紀念日咧嚟到去維繫。咁所以即係有時候我聽到譬如可能社會有啲聲音會講唔好做某啲嘅禮儀啦，行禮如儀係冇意義嘅。但我就聽到我其實好反感啊，因為行禮如儀就係嗰種集體嘅表現，嗰種精神嘅表現。即係如果唔透過一定嘅禮儀，你點樣可以去建構到嗰種嘅群體？點樣表現到嗰種價值觀啊？咁即係有時即係唔好講遠唔使講家國咁大，即係有時可能講清明重陽，你集體即係個家族去掃墓。其實就是表現孝道，表現你對那個即係嗰批嘅先人嘅紀念。咁呢樣嘢唔係就係我哋重視嘅價值。 或者輕佻啲講，可能你話 去燒衣鋪買部 iPhone 或者買部手提電話，唔記得買叉電線，咁祖先會唔會介意呢？ 唔係你 唔會理嘅。但係個關鍵就係呢一個行為，其實係將大家家族去記得。孝道在生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是怎样维系自己家族的 事情。愚难节那些烧家衣，你咪真的觉得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真的会收到。 是啦是啦。 你嗌埋他的名字，他未必真的你会怀疑的嘛，但你会不会做都可能会做的嘛。这个可能是中国一个人的观念的表现，就是个人以礼至信的人，就是对于另一种即係喺另一個世界， 所以唔係嗰個紀念日嗰日啊， 係 而係嗰個紀念日令我其他嗰364日 係 都同呢件事有關。 嗯，所以你話即係儒家文化裏邊好重要就係禮啦，其中一樣嘢。咁後來啲人批評儒家文化都係話：，你變咗禮變咗做一個僵化 禮教， 一啲禮教啊， 儒教 死都要去做啊，點樣一定要頂到規則啊？啲規則變咗好無道理啊！多少都呼應咗樂言所講，一代一代唔同咗，下一代或者幾下代之後，幾十代之後，儒家文化可能講。百幾二百代之後，點解你咁做我都唔知點解。但係其中有一樣好重要嘅一樣點嘅就係、那個禮咧，多少係凝固咗一啲東西，凝固咗啲乜嘢咧？就係正話嘉齊你所講嗰個部分，就係、我哋唔記得唔緊要，只要有嗰套儀式在，我哋都仲係記得。而有套儀式在，你就會問點解有呢個儀式，而點解有呢個儀式嘅過程，你就可以重新記翻嗰件事，而。呢、這個背後牽涉嘅係一個人類好原始嘅一個問題，譬如話心理學榮格會講嗰個集體無意識，有啲好多嘅人都會討論呢個集體記憶嘅問題，就係話以前好多代嘅人或者先民未有文字之前嘅人，點解我哋去記憶一件事？就係嗰啲事係影響住可能一個 community 啊，共體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一樣嘢啊，你必須要記憶。如果唔係咧，你呢啲經驗你唔記咧，你嘅生命或者你嘅人咧就會有影響啦。咁所以其實禮背後咧有一個即係合理性喺度。 呢度咧，我諗其實可能就係關乎到一個民族咯。即係一個民族之所以會出現咧，其實好多時未必係你個民族嘅血緣。即係我哋可能人類學或者民族學、語言學可以去考上去，你可以揾到一個民族發展出嚟嘅時候個源流，大概睇到佢嘅軌跡。但係更加重要嘅可能就係卓然所講，其實未必係一啲好硬邦邦嘅嘢綁死佢，係大家對於某一種事件啦、某一種紀念日子啦，佢共同嘅記憶而約定俗成咗，令到我哋有共同嘅信念，民族就係咁樣出現咯。可能係 啊，所以當我哋討論紀念日嘅時候咧，佢可以由一個個人出發而牽涉到咧，其實一個集體甚至個國家民族裏邊嘅集體。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上一节其实讲咗好多同个人记忆有关啦，牵引到嘅集体记忆嘅种种嘅问题。咁其实背后咧就系讲紧纪念日呢一件事嘅。咁而纪念日咧，其实系一件好。common 好普通嘅一件事，每一個人咧都能夠把握得到。咁而喺我哋講各種各嘅文化嘅時候咧，其實總會有好多好多嘅紀念日。我想講咩咧？就係話其實紀念日背後咧，其實總好多時都有故事嘅。好多時每一個紀念日牽引嘅係每一件好一件歷史上出現或者文化上出現嘅一個故事。嗰、那個故事未必係真嘅，好多係真係創作出嚟。咁但係佢背後咧裝住一啲嘢。而點解我哋嗰個文化入邊會別不休？不斷反覆要去講同樣嘅故事嘅咧，每去到某一個日子，我哋就要重複某啲嘅故事。而呢件事本身咧，可能係人類共有嘅一個會出現嘅一個行為嚟。 係啊，我哋諗下，其實儀式本身可能唔係好重要。 嗯， 重要係嗰個儀式過程裏邊，就係啲長輩或者係可能啲親歷其境嘅人，或者可能係一啲專業說故事嘅人，就會同我哋去講一個好精彩嘅。或者，但雖然耳熟能詳，但你聽咗幾十次，可能都係覺得仲有啲新嘢可以諗出嚟嘅。不斷去述説故事嘅一個過程咯。咁即係我相信紀念日可能係俾我哋有重要嘅意義嘅，就係我哋有時講歷史講得好唔好聽，好多人嗰、那個説法就係、是、一個結論就係、是、你啲故仔好好聽，有啲故事嘅喎，係咪？我哋即係記憶或者係過去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就唔係一個個故事咩？我哋一嘢就講咗個結論出嚟，有咩好聽？ 嗯，要有個過程， 係啊， 同埋個故事嘅過程咧，其實我覺得最有趣嘅，即係歷史學家其中一個工作就係講咗個故仔之餘，我哋要即係當然可能我哋教科書式嘅就話希望呢個故事有教訓啦，但係其中一個仲更加有趣嘅就係呢個故事點嚟，即係譬如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端午節。 我哋一讲端午就会谂起爬龙舟， 系 吧？咁然后就会话哦，会有个好重要嘅人物叫屈原咁样。但系原来当我哋细致考究，即系你睇闻一多先生写端午考，佢已经话俾大家听，其实端午节系古代越族人过新年祭水龙。即係佢哋認為龍係住喺海入面㗎嘛，因為啲龍喐嘅話呢可能會落大雨啦，會海嘯啦，會破壞龍田啦，又會影響佢哋漁獵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越族人呢希望透過祭水龍爬龍舟呢一個慶典嚟對祈求呢個國泰民安，同屈原丁點關係都冇。係後來去到屈原呢個人出現咗之後，再加埋去到漢代嘅知識分子呢，特別係東漢黨固之後呢，好多人自比屈原。即係覺得，唉，我好似屈原咁樣啊，個國王又唔信我啊，離騷啊，吟吟沉沉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大家覺得屈原係變咗外國嘅一個 icon， 然後再放喺端午嗰日，即係雙旗汨羅自沉，跟住就紀念咗佢。即係原來我哋發覺好多故事係約定俗成而出現，每一代嘅知識分子會投入咗佢自己嘅想像，然後容讓個故事變得更加完整。另一個經典例子就係七夕，即係七夕都係一樣。牛郎織女其實喺《詩經》嘅時候，只不過係兩粒星嚟啫嘛。系嘛？冇一個咁樣嘅故事噶。但今日我哋記住七夕嘅原因係乜嘢？阿肥 B 一定明白，就係、是、一個好凄美嘅愛情故事啊嘛。 佢嗰啲唔凄美嘅， 我係好可能是一個，可能 是 一個， 但係嗰個古仔一年 唔明啦， 一年聚一次喎。 係啊，就是、所以凄美咯，即係得唔到 嘅，裝明 就可能係最令你記 住，有得聚下咪算好啦。 冇錯啦，就係咁樣。所以得唔到而令你記住嗰個就係一個回憶咯，令到你一路永遠懷念住佢咯，咁樣啊嘛，係嘛？ 學到嘢喎，係 咪先？ 係啦，所以個故事就講起七夕，我係有故仔可以講，係 嘛？ 就話説當年我去台灣去。 真人真事出現， 講得 喺七夕過程裏面，唔係啊，我就係走七夕啊，去到台灣係情人節嚟嘅，我就其實係一頭霧水，點解嗰陣時間會情人節？暑假過去做 research， 點解？因為嗰陣時真係無知，跟住後屘我就戇居居走去71就問個店員，個店員嗰女孩子就好震驚啊，望住我，望住我嚇，你七夕都唔知嚇，就係七夕誕啊嘛嚇。 於是你咪同嗰個女店員定下咗一年去台灣見佢一次之約啊？ 嗰次 揾咩蛇飛台灣嚟 揾 陳家茶 葉？唔係嗰係 not my cup of tea 嚟嘅， 唔係好多唔同㗎，台灣嗰邊即係佢哋。七夕就係、是、即係七夕，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其實冇乜人會去拜七夕，冇呢樣嘢噶啦嘛。但台灣係呢個情人節嚟噶嘛，佢哋嘅父親節係八月八號噶嘛。 係頭先講到古越族嘅新年就係我哋而家嘅五六月啦。係 啦，冇錯，越族係啊。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係有種即係轉變，即係等於我有時會覺得中秋節，其實中秋節由細到大咧。我哋都成日望住個月光，就係、是、覺得真係裏面有嫦娥啊，有玉兔。就算而家其實上埋太空話俾你知，係冇呢樣嘢咧。我哋都硬係小朋友就硬係覺得，唔係你喺上面都有隻兔仔喺度嘅。 我匿埋咗後面 喺月球背面。 係啦，但係裏面嗰個故事其實係可以好複雜噶嘛。 嗰個直頭唔知係咩故事啦，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同一隻兔喺個月球嗰度，唔知 做乜嘢。有個女把斧頭 喺度劈住嗰度劈樹，隻兔喺度中藥，係咩故事啊？呢個 係，但係問題就係中國人嘅記憶上面就會。製造咗呢一個出嚟，咁當中其實亦都有人講過話中秋節個月餅其實同朱元璋都有關噶嘛， 將啲秘密擺喺 反清復明， 八比十五殺達子啊嘛， 唔係反清復明啊，反蒙明一件啊， 反蒙古啊， 後來有涉反清復明嘅，阿香港電影改 編，是左腳反復，右腳清明啊， 紀念日咯，就係 啊，呢個都係一個紀念啦， 都係一個紀念 啊。唔係頭先老師提到反清復明，我又忍不住講一個關於呢一樣嘢嘅故事，點樣成為咗個大家集體塑造嘅紀念啊，即係。我研究朝鮮人燕行嘅故事啦，即係去北京嘅經歷啦。咁其中佢哋會經喺清代嘅時候，大家喺我哋歷史嘅講話都知道，就係我哋都會成日好強調朝鮮人去到清代以後就係反清嘅，咁暗中眷眷明朝嘅，即係希望維持咗明朝嘅愛戀嘅關係啦，可以直接講。咁所以佢哋就會去到東北咧，去嘗試去搜索一啲同明朝可以紀念嘅地方。即係可以揾翻明朝嘅一啲嘅位置，咁啊，咁有咩地方可以紀念呢？咁於是咧，佢哋去到一個地方就叫寧遠啦。咁寧遠之役係點解佢會特別重視呢？因為呢場仗係贏嘅，即係明朝 係袁崇煥 係袁崇 煥啊， 係啦。咁啊，據說咧，喺朝鮮人嘅記錄裏邊，清朝明朝嘅記錄，睇下家齊老師有冇補充啦，就係話皇太極用呢個紅衣大炮呢、這個炸爛呢、這個。寧遠城嘅牆啦，咁但係寧遠城咧就一晚之間咧就收復成功喎，令到皇太極非常之震驚，跟住就 有神蹟啦， 係啦係啦，跟住咧皇太極見到之後就嘔咗幾兩血喎，跟住咧就嗰個地方咧就從此 就忍到嘔埋出嚟， 跟住從此一個地方就叫嘔血台。 咁喺朝鮮咧，講到實實在在嘅，朝鮮嘅記錄由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其實每唔同嘅人去到陵園都提翻嘔血台呢個故事。咁但係於是我哋去搜索明朝嘅資料係冇記載嘅。咁一見到其實大家係試嘔血台，係佢哋紀念明朝一個好重要嘅成功嘅象徵。咁當然點解皇太極嘔血咧？據朝鮮人網一個補充嘅故仔就話、後來話點解袁崇煥呃到佢咧？就話揾到好大塊嘅布，咁啊油曬啲顏色，當係牆咁樣就黐咗上個牆度，咁就擋住咗，嚇死咗呢、這個嚇到皇太極嘔血。但其實咧呢、這個故事有一個錯嘅，因為打呢場仗其實唔係皇太極喎， 嚇係就係主帝。係 啦，所以 同好多啲類似嘅，譬如講啊靖難之變裏面啊朱棣明成祖朱棣，佢打去山東，山東嗰、那個即係嗰時鎮守嘅鐵原。嗰、那個將嗰、那個將領，佢就係個城牆冧咗，但係佢就整塊咁樣嘅偽裝出嚟，搞到好似個代城牆整翻咁。咁呢啲咁嘅類似嘅故事其實好多嘅。 所以說不定呢個故事其實某程度參考呢個正 常嘅故事， 再加上去都未定嘅。 我覺得呢度有一樣嘢好有趣，幾值得去睇，就係、是、其實我哋點樣去無住一個叫紀念。即係譬如我記得我細個讀西洋史咧。讀法國大革命，好多時我哋見到法國大革命，你喺教科書入面描寫嘅法國大革命嘅歷史咧，都係都啲畫像咯， yeah. 即近代嘅油畫咯， 都會係嗰幅巴士底監獄失陷嗰個油畫， 即其實嗰件事係一個革命嘅導火線啦，可以咁講，係一個即點藥引嘅爆炸嘅點， yeah. 你會發覺嗰幅油畫就已經即刻令我哋聯想，即當然呢個有一個累積嘅， 你會首先了解咗巴士底監獄嘅淪陷同法國大革命嘅關係先，然後成個法國大革命嘅歐洲引起嘅歷史，你有個比較牢固嘅一個認知之後。跟住佢翻去個起點嗰度，好多嘅歷史嘅論述對於法國大革命嘅描繪咧，都由嗰個起點開始去講，就係、是、嗰幅油畫。而嗰幅油畫一出現，每次你一見到哦巴士底監獄，諗起呢五個字，你就會自然連結去法國大革命。咁呢度引申一樣好有趣嘅就係，當我哋做 history 嘅時候，或者我哋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哋往往會由一個點開始，就係嗰個日子。但原來好多日子咧，你發覺喺一個大嘅區域入面咧，佢共享緊呢一個資源，但佢演繹係完全唔同嘅。譬如舉個例，對於中國人嚟講，一諗起八月十五，哦，原來就係中秋啦。即係我哋會用農曆嘅觀點切入，中秋係團圓嘅。如果日本人諗起八月十五咧，就係呢一個終戰紀念日。咁然後佢哋嗰啲首相可能會走去靖國神社度拜啦。咁靖國神社因為供奉咗甲級嘅戰犯嘅神主牌啦，咁、又會令到中國人睇到之後會有好大嘅一個迴響啦、因為呢一個就牽涉到日本人軍國主義復辟啦，同埋對歷史唔認錯啦。 中秋又搞啲咁嘢。 冇錯啦，但雖然日子係有唔同嘅，即係 新歷同埋舊歷啦。 咁原來又八月十五仲要係大韓民國立國嘅日子喎。北韓嘅建國又係九月初九，即係好似我哋將重陽。所以其實你發覺原來呢啲咁嘅日子咧、數字咧不斷咁樣去。掛鈎令到我哋哇好個時空可能好清晰， 跳跳 同時又好混亂，喺度跳嚟跳去。跟住如果我哋講到中國一大堆嘅數字啦，譬如1919啦、1949啦、1979啦、1989啦，全部都係可以有好多嘅紀念嘅日子。 小毛講嘢好重要就係我哋話歷史係好擁擠嘅， 好擁擠嘅係好擁擠， 相當擁擠啊！咁啊，譬如世界各地咧，譬如我哋話印度教嘅滿天神，好多神。所以你話其實每一個區咧，每一個地方都有各自嘅神。咁我哋拜嘅係非常繁複，可以話過節咧過到不得了。咁譬如馬爾他呢個地方，大家知係基督宗教裏邊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啦，亦都係好多聖人喺嗰度。咁所以話嗰啲基本上咧，如果你馬爾他旅行咧，祝聖咧好密嘅，每一日都 過緊節。 點解係啊？點解每一日都有巡遊啊、放煙花啊、噃咩事咧？原來就係邊個聖人，你都唔知邊個嚟㗎。咁就係咁，但係就係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無論印度教啦、基督宗教啦，好多唔同嘅地方話俾大家知咧，其實嗰啲嘅日子咧係相當複雜。咁大家都聽過啦，即係所謂萬聖節。其中一個重要就係得睇太多啦，不過你夾埋一齊，一隻搞掂佢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代表就係紀念日呢樣嘢，其實係背後就表示大家都好爭取，一定要去啊揾一日，我哋去做一件事，去紀念翻曾經歷過嘅歷史嘅某一個瞬間。 咁不過呢樣嘢紀念呢樣嘢咧，係有啲政治嘅牽引因素嘅，即係我舉一個個人嘅例子就係、我細個讀小學嘅時候咧，係曾經除咗放英女王放假之外咧，因為學校會有特別多嘅假期要放啊。嗰陣時未興教師發展人，咁所以咧，我嗰陣時放係國父孫中山守臣， 我好記得放過佢 嘅。 咁大家到今天，我哋有孫中山邊一日生日，我諗應該在座都冇人會背㗎啦，係咪？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例子啦。我喺澳門嘅一個經驗就係、是，澳門有好多日子同我哋香港嘅假期完全唔同。佢哋為咗紀念嘅就可能好多葡國有關，例如十月初五啊、四二五啊。對於呢啲數字，我哋嚟到香港呢個 context， 我哋完全唔會知道 嘅。回歸一個好處就係將呢個重光紀念日改咗做第二啲假期啊嘛，因為嗰日八月三十。啱啱放緊暑假啊，對學生嚟講， 咁啊唔係好著數， 係啊，唔係好著數， 咪好似蝕咗日咁啊！ 但係見到政治嗰個影響係， 係啊，政治 係啦，冇錯。 即係你問我，正話聽好多大家嘅例子，譬如聽嫦娥嘅故仔啦，即係嫦娥都係慘噶啦。咁或者聽呢、這個即係韓國同埋呢個對抗清朝啊，或者滿洲軍隊嘅日子，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歷史可能勝利者寫成嘅，但係紀念日咧，其實有唔少咧，可能係由失敗者所寫成。下一節繼續討論紀念日。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一個叫敗者記憶，或者係唔係好成功嘅人啊嘅記憶。咁嗰啲記憶咧，民間其實好多嘗試去做。咁、紀念日咧，其中一個我哋叫記憶裝置啦，去啟發我哋，我哋要記得翻曾經嘅某啲事。嗰啲事咧，可能唔係真嘅。娛樂員所講啊，可能根本上打仗嗰個人嘅交戰，任何一方咧都唔係發生喺嗰個時空嘅，唔緊要，無損於咧嗰段記憶後邊嘅經驗傳承嘅需求同埋意義嘅。咁除咗我哋話不斷咁樣訴説呢啲古仔嘅時候，背後真正要諗嘅，我哋其實忘記不了嘅係啲咩東西？我哋有啲咩喺歷史上面其實經常會念念不忘嘅咧？咁呢個其實背後牽涉到記憶同埋遺忘嘅問題。 嗯，令我諗起記憶遺忘啦。咁嗱，我以下所講嘅事件就未必係一個日子嚟、但係一件咧，即係係比較。冤嘅案啦、或者係可能係令人諗起咧，都會好傷心嘅，就係、是、靖難之變。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明朝嘅比較出名皇帝明太祖、明成祖，但明成祖唔係第二個皇帝嚟、中間仲有明成祖嘅侄、太祖皇帝嘅孫建文皇帝，咁、後世叫佢惠帝啦。咁惠帝統治就即係好寬厚啊，咁樣，但係即係可能就因為佢有削藩嘅政策，其中一位藩王勢力最強大嘅就係朱棣明成祖，咁明成祖咧就抗議削藩，同埋種種可能政策上嘅原因，或者係佢自己有一個想做皇帝嘅野心，咁咧佢就發動呢個靖難之變， 清軍係啊，清軍質啦， 嚇、總之話要去即係將阿建文皇帝身邊嗰啲唔好嘅臣子去消滅。咁引導個皇帝咧走上正途，佢係佢阿叔嚟嘅，阿叔教侄係理所當然。好啊，就係咁樣揮軍南下，咁結果喺真係大家都估唔到嘅情況之下，佢打贏咗秦將啦。咁然後咧就但係建文皇帝下落咧就不知所蹤，即係據說就可能去咗南洋，咁所以就話西洋就係搜尋阿建文皇帝嘅一個過程。好啊，嗱，成件事咧咁樣呢個位咧就差唔多完結㗎啦。咁但係點收科咧？咁啊，邊個跟住去做皇帝咧？嚇、明成祖即係阿朱棣自己做翻。咁點解唔揾阿建文皇帝啲仔嚟做啊？揾唔到佢嚇、即係皇帝唔喺度。 我教個侄做嘢啫，教完個侄做嘢，你唔做啊，等我做埋佢啦。 即係嗰時，譬如阿方孝孺咪即係。要寫個職位照咧，被逼咁，但係佢唔肯寫，個原因係咩啊？即係你而家話自己係周公副成王，咁但係成王去咗邊？咁所以點都唔肯寫，咁結果個即係嗰位做成王嘅即係新嘅成王成祖咧，就即係殺咗佢豬嘅十族啊等等。嗱、我想講咧，靖難之變個故仔就唔係咁樣去完結啦。嗱、新嘅皇帝職位啊，當然話到阿建文皇帝幾咁醜陋，幾咁曳啊，幾咁衰啊，咁但係咧民間唔係咁記嘅。系一个相反嘅记忆，到明朝中后期咧，有唔少嘅笔记小说出嚟，就高度歌颂呢个建文皇帝，话佢系即系可能比尧舜一样咁贤明嘅君主。事实上系唔系我哋唔清楚，应该都未必咁夸张嘅。咁但系即系呢件事系点样咧？就系、是、官方有一个强而有力嘅，即系去诉说嗰、那个即系靖难之变嗰个正当性。點樣嘅建文皇帝差？點樣嘅成祖係好慎言嘅？好啦，咁但係咧民間有另一套嘅睇法，咁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大家都覺得係冤枉嘅。建文皇帝一個好皇帝，而家就俾一個篡位者去即係、就是、取而代之。篡位者咧猛咁去講自己有幾好幾咁啱，但係冇老百姓聽。好啦，咁呢件事有啲咩啟示呢？就係靖難之變到明末之間。 其實就始終都冇辦法平反。 嗯 啊，即係啊，建文皇帝係一個比較好嘅皇帝，亦都冇犯過任何嘅壞事。而佢阿叔即係將佢散位呢件事係好明顯係一個散位嘅行為嚟，即係喺傳統儒家標準係一件係一個惡行嚟嘅， 違反春秋大。 係啊，即係但係呢件事始終都平反唔到，直至到明朝滅亡，差唔多滅亡啦。喺南明宏光朝廷咧，即係先有位人物叫即係我有研究佢啊李清啦，咁啊帶頭咧就將佢去平反，咁啊呢件事先叫平反到。好啦，嗱，但我想講咩咧？就係一件咁嘅散位嘅事件。老百姓係始終冇忘記嗰個所謂正邪嗰個立場， 嗯 啊、始終冇聽到嗰個官方嘅論述，佢係即係不斷係被傳眾被紀念，係即係所以我係中國傳統嘅人講個正義喺民間裏面嘅正義，唔、會就咁就淡忘200多年。 呢度有一點要講就係、是、可能觀眾聽落咧。點解會有中間有一個咁大嘅 struggle 咧？同當時真係好重視嗰個親戚叔侄嘅禮儀關係好重要。即係當時就算係建文皇帝咧，都講明係唔可以喺戰場上殺咗佢阿叔。 係啊， 嗯。 所以其實當然呢個大家都有講，後來點解即係成祖打贏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喺戰場勢如無人之境。即係冇人夠膽，冇人會傷害佢。 佢殿後㗎嘛，因為冇人敢射佢。 咁所以背後其實嗰樣嘢就係當時的確係好大嘅爭，就係、是、大家係其實係要係縮窒，同一時間又係戰場相見。咁所以嗰歷史嘅預警就係佢哋兩個係真係要擺出嚟係啊，我係親人，我係親人。但係大家信唔信咧？即係雖然你禮儀上係咁做啊，你哋寫嗰啲就清坤則啊、靖國難係寫得好係嘛？你後來嘅講法亦都講到啊，我哋係。為咗一個好偉大嘅一個任務嚇，喺個旅途之上，偉大都係應該死㗎啦。即係你講唔講？但係我哋會唔會信咧？未必即係市人係會相信。而且隨住年月嘅增長咧，嗰、那個嘅執念啊，我哋相信嘅嘢咧，仲會凝固落嚟。咁100年、200年都唔會有變化。 而家仲更加啦，即係隨住科技先進咧，我哋記錄歷史嚟得就更加輕易啦。以前可能都仲話，可能嗰啲會有咩史和啊，即係話我寫咗咩韓國嗰啲咩吊兒帝文咧，咩新六神死六神嗰啲事件咧，就係寫篇咁嘅嘢去揶揄阿世祖散位，跟住咧話死咗之後咧，俾人掘翻出嚟鞭屍嘅，即係呢一類咁樣嘅事件咧。在現代21世紀你根本都見不到，但我們書仔歷史更加容易，大家躲在家寫又得，在 Facebook 寫又得，在 IG 寫又得，總之個個都有自己的 story， 是吧？所以那個記憶會更加長久。 但是調回轉這麼說，當現在人人都可以用一種方法去寫的時候，其實就會製造了很多到底是什麼才是真正的要值得紀念的東西，或者會不會即當中紀念的是被人家拿出來做一些即工具或者之類，即很簡單的例子就是譬如二戰的時候，現在你其實有很多關於二戰的一些紀念館，你看到呢有很多關於屠殺猶太人的紀念館，其實在德國是德國自己本土是不會有的，因為這個對於他們來說 是另一種的見解的嘛，但就會在譬如德國以外的地方，我們會有很多些關於猶太人二戰的一些紀念館出現了，那他紀念這一段東西，這一段這麼慘痛的一段歷史、 德國自己 都有一些紀念，即譬如他 個方法不同， 在沒記錯在柏林呢、就是 有一個出名的建築師起了一個德國的即係猶太人嘅一個紀念館嘅，咁佢裏邊嘅做法咧就係、是、一種好似迷宮嘅方式，即係你冇辦法喺裏邊咧行到一個直線嘅，咁然後咧就有啲嗰啲牆嗰度有啲蠟俾陽光射入嚟，就呈現一種割裂嘅一個嘅感覺。咁其實我哋即係我喺另外即係講建築嘅時候都有討論過，就係呢種嘅方法係嘗試呈現俾你聽嗰種猶太大屠殺嘅經驗。咁即係德國對猶太嘅反思係好舊嘅，背後其實我哋。即係正話喺度想講咩咧，就係話，即係一個民族對自己做過錯事，係嘛？即係你德國嚇，即係二戰嘅時候納粹做嗰啲錯事。第一樣佢要承認啦，第二樣就係要分翻清楚當權嘅人做嘅錯事同埋人民嘅錯事係唔同嘅，即係佢唔係德國嘅罪行， 係 納粹嘅罪行。咁所以喺呢點嘅部分其實好重要，即係點樣去承認自己做過嘅事，點樣去面對。咁呢個可能係即係紀念日不斷咁提醒嘅時候，可能即係真正要嘅解放或者 release 係要咁樣先去做。 咪頭先卓然其實一開始就講我哋咧，即係呢一節咧，我哋可能講多啲嗰個失敗者嘅記憶啦。咁啊，即係德國納粹德國佢哋喺二戰係失敗者，咁亦都係一個好強大嘅加害者。 即係走去周圍嘅民族，佢哋即係受到好大嘅損害，咁所以佢哋有個反思啦，有個佢哋紀念嘅地方。咁但係即係令我諗起一啲事嘅，即係喺中國傳統世界啊，咁譬如敗者嘅記憶係咩咧？可能係為前朝寫史，係咁啊，前朝寫史，譬如明朝滅亡，即係入清嘅時候，咁好多即係明朝所謂遺民啦，遺民即係佢係喺舊朝長大，但係去到新朝，佢就好似係即係被遺留下來咁樣，即係對前朝有好多記憶。咁啊，即係點樣去理解前朝？可能就好多，即係各人有唔同啦。咁但係好多明朝嘅遺民，佢哋都係即係好眷戀喺以前由漢人統治，並且咧可能係光武昇平嘅一啲時代，因為晚明確實有長時間係好富足嘅。咁啊，但係頭先阿小梅亦都提到一點，就係我哋而家今日寫史可能就容易好多。咁我哋 Facebook 又得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理解，喺世界好多嘅地方嚇，咁係有好多新聞嘅檢查、思想嘅檢查、網絡嘅審查等等。咁而咧嗱，頭先提到即係講明末清初嘅時候，即係特別入清嘅時候，有更多嘅審查咧，係對於嗰啲即係紀念明朝嚇嘅文字咧，係做即係做出嚟嘅。 所以屈大軍咁樣點解去寫啲？佢係一個反清嘅一個好重要嘅遺臣啦，佢有反過清啦。但係佢想遺將自己嘅一啲懷念明朝嘅一啲嘅記憶，佢點樣可以保留或者存在咧？走佬咯，即係走去一啲遠啲嘅地方，喺一個遠離即係政治核心嘅地方，走去澳門啦，或者走去廣東一帶啦，就寫一啲嘅歷史嘅內容。其實。 背后风俗咯， 写风俗，但背后大家都系其实一种回忆过去、回忆纪念嘅一个好重要嘅例子。 唔系，但明朝遗民咧，即系喺有经历一个过程啊。我哋即系知道呢个就 系 最出名嘅文字狱嘅事件， 系啦， 文字狱嘅一个好长嘅过程嚟。咁啊，即系我头先讲过嗰位我研究嘅人物李清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喺清初嘅历史学家，佢写好多晋南北朝啊嗰啲咁嘅。嘅資料，特別係即係同情南朝啊，即係講啲南方嘅漢人點樣抵抗北方嗰啲即係新建立嗰啲王朝，即係佢寄語喺度，但係佢亦都寫過一啲咧，即係講明末嘅一啲歷史。咁啊，明末歷史裏邊佢寫咗一樣嘢咧，係好得意嘅，就話努爾哈赤同埋啊崇祯皇帝佢性格好似嘅，咁啊但係性格似，但係命運各異，有個唔同嘅極端，咁啊即係際遇使然。嗱呢樣嘢當時佢有咁嘅歷史評論啦，咁我哋每個人都可以評論歷史嘅啦，咁但係點樣啊？喺佢嗰時冇事，康熙皇帝朝代都冇事。喺到乾隆嘅時候，突然之間覺得哇，呢個李清呢個人咁樣講我祖宗啊，佢好唔高興，於是乎就清算佢。嗱，文字獄點可怕呢？最討厭嘅嘢唔係你當時講出嚟嘅嘢，俾個統治者去討厭，而統治者覺得過去嘅嘢有問題都唔得。咁所以咧，即係差唔多攞阿李清啊，或者其他類似人物咧，嗰啲人揾到佢條屍出嚟，死嘅就鞭屍。頭先阿小毛講鞭屍，鞭屍嘅細節係點啊？將人變成人粉啊！ 係啊， 你嘅死屍變成係啊，即係真係打到佢變成粉，係咁樣嚟到去清算。咁並且將佢活著嘅人，無論係黑工，即係黑工黑書嗰啲，可能唔識字，或者出版社嘅所有嘅人咧，全部都朋友，全部都即係捉曬，大部分都係殺曬。如果唔殺曬，攞去靈骨塔。即係去放逐，嗱呢個就係文字獄，咁樣嚟到去對嗰啲敗者嘅記憶咧，都唔可以做。 以言入罪就唔係淨係趕咗個人負責，仲要佢成個 family 負責， 死成家。 係啊，呢啲真係好得人驚，我覺得真係係嘛。 可能隔幾代嗰啲咧，啲兩三代之後嘅人冇啦啦，原來祖宗寫嗰啲嘢自己都唔知嘅，然後就俾人抽清。 係呢啲真係專制嘅可怕嘅地方。 係啊，非常之得人驚嘅事。 係啊，我哋話背後其實講緊一樣嘢嘅，即係好多嘅念念不忘係嘛，即係我哋喺度，即係嗰啲無論係遺民又好，遺臣又好，佢哋不斷咁寫翻種種嘅嘢，你會發覺佢哋好常想執著嘅，執著啲日期啊，執著啲某啲事有冇發生過啊，嘅次序係點啊，執著到近乎覺得好似病態咁，但其實背後講嘅就係我哋唔可以忘記某啲事。但係你以為民間咁執著咩？其實做官嘅都一樣係咁執著，一樣係打到人變成人份係嘛。咁下一節我哋繼續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正話講咗幾節講紀念日啦，其實已經開展咗其實一個嘅話題嘅，大家都可能都聽得出嘅，就係、是、一個權力話語嘅核心嘅問題。其實我哋講緊咩咧？就係、是、紀念日咧，好多時候有民間紀念日啦，有官方嘅紀念日啦。其實背後咧，其實喺我哋晚近嘅諗法裏邊咧，其實一種權力話語嘅一個過程嚟啦。咁啊，權力話語咧，咁啊，之前講精神病史嘅時候咧，都有專家嚟講過依相關嘅話題啦，就係講即係說話或者 discourse 或者論述本身咧，係帶有權力嘅。邊個人講 佢點樣講，其實背後咧，其實係一個權力嘅關係。而呢個權力關係好重要咧，唔單止係我哋記憶啲乜嘢，而係通過記憶咧去忘掉啲乜嘢。咁呢個過程咧，其實係好容易被忽視，好容易去冇咗嘅。嗱，我可以講一個我所知嘅例子啊。嗱，我哋之前有講過五四幾一集啦，咁我哋話五四而家就一百周年啦，咁我好重視啦。咁但係其實咧，當時嘅人除咗記五四之外咧，都會記六四。點解咧？因為你話五四當日發生嘅事，我哋之前有集數講，其實冇咩發生嘅。但係6月3日到6月4日之間，其實係全國咧罷工罷市咧火紅火綠好緊要嘅。 1919年六， 係當日一百週年前，一百年前嘅事啦。咁大家記得好緊要。咁但係我哋話當時發生呢啲罷工罷市嘅事，喺今日咧就都已經被遺忘。我哋反而會將成個紀念日咧濃縮翻去五四，就係講翻成段事去做。咁呢個其實係一個記憶嘅增續嚟嘅，即係我哋記憶邊一個 moment， 究竟係記憶嘅係學生遊行嘅5月4日啊，定係罷工罷市罷課全國嘅問題嘅6月4日咧？其實呢座中間嘅嗰個嘅選擇咧，其實就係嗰個記憶點樣被重構嘅一個過程。 啊，呢個我五四嗰度補充啦，因為上次我講得唔好，有個人叫郭音光啦，咁就係其實佢係五四運動五四當日。因為遇難死，好似講到好慘喎。其實五四佢唔係死嘅，原來後屘其實好多人研究發現咧，佢係過幾日肺病咧就死嘅。就據說就話當時跑逐得犀利咧，係唔少 激動咗， 係激動咗死咗，係啦。咁但係佢係咩原因死？咁你冇知道啦。但係就會變咗，好多人就會覺得佢係一個五四英雄、五四烈士，佢為五四犧牲咗自己生命。但我哋呢個係我哋需要呢一個記憶。因此我哋就會去 紀念日啦，悲劇係需要英雄 嘅，係啦。 我哋嗰時都講，當日其實唔係好嚴重， 係啦，大家唔係。咁佢其實可能只係跑步，咁可能由北京大學跑到去當時候跑到去使館區，跑得辛苦， 有啲疲。 咁啊，唔係過幾日先有事。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喺我哋而家一般嘅可能教科書或者一般認識五四運動嘅時候，就會記憶住一個咁樣嘅人物，佢咁樣被犧牲。咁呢個被犧牲嘅東西究竟係咪一個 fact 咧？咁可能對於好多去認識五四運動嘅人覺得唔重要，但係可能對於我哋去點樣去回憶呢件事，佢呢件事嘅意義，呢件事嘅象徵就變得有佢嘅價值喺度啦。正如香港有個情況就係，可能呢個亦都未必係好直接，但我哋變相睇到好多記憶嘅東西背後，最後我自己個人認為咧，係反映集體佢哋點樣嘅感受。借提一啲有啲發揮或者抒發啦。宋皇台係大家知道宋皇台個皇字係我哋而家印出嚟係國王個王，但係其實係啦係啦，但係其實喺當時如果你睇街道個名叫宋皇台係皇帝個王，咁你見到其實呢個嘅關係嘅轉變就係有啲人希望要強調宋皇台或者宋呢個係韓子琪教授研究咧，其實佢係想當時候。遺臣啊，又係清朝嘅遺臣，去到民國，佢想懷念自己嘅祖國，但係祖國滅亡啦，佢又唔甘心留喺民國，於是乎佢就揾一啲同都好似滅亡亡國嘅有關嘅一啲嘅回憶、記憶或者所係之處啦， 即共同嘅遺民身份， 係啦。咁於是乎呢個遺民身份嘅背景之下，亦都產生咗一種好重要嘅力量，令到佢哋記得。唔好將宋皇台變做皇台貶低佢，將佢 upgrade 翻。 皇帝嘅皇就係本朝嘅，或者係 最高嘅，再加強。 咁呢一樣嘢其實本身同宋史冇關係，但係佢哋覺得自己好似文天祥一樣，覺得自己係帶住嗰個歷史嘅包袱嚟到呢度去追憶。咁呢個記憶其實你見到佢唔同宋朝冇關係嘅喎，由頭到尾都係稱為神自己去追憶清朝嘅嘢，但係唔緊要啊，有關聯嘅嘢，我哋擺落去，我哋就可以。維繫住我哋呢種嘅感覺啦。 我呢度頭先阿羅源講咗個故仔，就係記憶可以橫跨地域時空，即係我覺得呢個好正。而呢樣嘢嘅背後，可能可以無住到一啲價值觀，或者係我同你，即係或者我者、他者，又或者係我同你點解會係一班人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即係譬如好似我以前曾經做過一個小研究啦，就係睇韓國朝鮮時代啲人點樣紀念屈原。即係屈原一個喺中國 N 咁多年前嘅人，點解韓國朝鮮時代即係講緊16、17世紀啲人，仲係喋喋不休咁喺度寫緊屈原或者自比屈原呢？原來其實佢哋係有一種心理嘅投射，就係覺得我嘅遭遇同屈原相似，從而係去借古諷今。咁呢一個其實係好有趣嘅，即係韓國人對中國文化嘅一種傳承啦。固然係，如果我哋放諸喺今日都係嘅，我哋點樣去定義咩叫中國人？ 即係中國人可能係最低限度就係我哋會承認我哋係中國人啦。但你點解會承認你係中國人呢？除咗係因為國籍之外，更重要嘅考慮係可能係我哋過住中國人嘅生活，有住中國人嘅共同嘅回憶，或者係對於中國嘅國運關心嘅人。咁可能我哋睇到海外好多華人，其實佢哋可能係美國籍嘅、加拿大籍嘅，但係點解佢哋對於一啲我哋中國近代歷史上面或者當代歷史上面發生過嘅大事，甚至乎好多被定義為係悲劇嘅事，仍然會懷想住、仍然會紀念住呢？就係因為佢哋有呢一種跨越咗血緣國籍，但係係大家係感同身受嘅一種集體回憶。呢一種嘢就係建構一個所謂國民好重要嘅，即係個 identity 好重要嘅一種關鍵元素。所以我覺得，如果個記將紀念呢一個元素放喺呢一個歷史論述入面咧，就變得非常之有意思。 頭先提到咧，其實紀念日有民間嘅官方嘅，即係但係民間有時可能係好容易會觸動到唔同時代都係咁，觸動到官方嗰個神經。咁點解咁觸動個神經？其實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譬如我哋睇靖難咁樣，咁多年啦，即係明成祖嘅後裔已經係穩固咁統治咗江山，點解仲要咁緊張？點解唔可以幫嗰啲建民嘅臣子去平反啊咁樣咧？其實重要嘅原因就係、是、可能喺統治者眼中咧，嗰、那個社會形勢或者嗰個政治形勢好似冇變過一樣， 嗯、 啊，即係喺譬如五四發生嘅時候，即係出現嘅嗰啲咁嘅情況。啊，或者係靖難出現嘅嗰啲咁嘅情況，咦？點解喺佢哋統治嘅期間， 嗯、 都仲係好似有類似嘅情況？點、樣咁樣草木皆兵嘅咧？即係呢種嘅緊張嘅狀態啊！即係從我哋即係睇統治者對於民間嘅紀念嗰種即係你一定要去控制嘅，一定要去操控嘅，即係嗰種緊張狀態，令我哋覺得佢點樣睇歷史嗰個時空，同埋佢哋當下嗰個時空。 係有趣咪就係依樣嘢咯。嗱，就係嗱嗰啲係紀念背後其實一啲故事啊嘛，講過嗰啲故事唔一定係真，嗰啲故事只係故事啫。但係其實冇嘢噶，本來唔 care 我講個故仔，你理得我講咩故仔？但係當嗰啲故仔影響到所謂政權嘅合法性嘅時候，嗰啲故仔就會變成好恐怖嘅故仔，背後就係權力話語。當有啲故仔佢哋冇緊要，當我講恐龍嘅故仔。冇政權會話，但係當我啲古仔紀念日係同政權有關咧，咁嗰啲古仔就會變成好，佢哋好緊張嘅，觸動咗佢哋神經嗰啲要素。 咪最近有啲歌，我哋聽落都覺得冇乜嘢啊，幾開心啊，咁但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喂，唔係喎， 好似好敏感啊， 嗰幾個字，好似有啲嘢啊，就係嗰幾個字啦， 都係嗰啲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啦。 邊首歌？嫦娥應悔笑得。 所以你會見到而家，即係有陣時紀念日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對於一啲當權者嚟講，好似頭先家齊都有提到，當權者其實有陣時會係好敏感。但係調翻轉對於民間嚟講，就有另一種嘅解讀。所以有陣時你會見到就係有。會用一種方法點樣去改變我哋嗰種紀念嘅態度，即可能面對住一啲悲劇，好多人可能經歷咗一啲事件會死好多人嘅，但係可能官方嘅說法上面可能用啲偷換嘅概念，將佢轉化咗佢，咁就或者甚至乎有陣時有啲位就可能轉移咗啲視線，咁大家就覺得冇將成件事好似睇得好淡，可能會喺一個發展嘅進程裏面嘅其中這一嚿小沙石嘅啫，即係可以係咁樣解讀嘅嘛，亦都有機會。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有陣時，所以我自己會睇翻就係有陣時民間嘅紀念係嚟得重要，因為可能只係用到呢種方式先至可以將某一啲事情係可以永遠都即係俾人哋知道係曾經發生過呢一個咁嘅情況咯。 我覺得呢度其實頭先大家都開始討論一樣嘢，就係其實係個紀念嘅意義。即係如果我哋做，我哋翻去睇翻我哋做嘅工作，即係我自己有個經驗係好正嘅，即係我上兩年左右啦，即係有個 research 係想睇韓國嘅一啲神話點樣影響咗韓國人，佢哋對於自己本身個國族嘅嗰個建構。我又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如果你拉翻個時間尺好長去睇，由呢一個高麗王朝，其實由三國時代開始一路打落去，其實韓國民族佢哋都係紀念姬子，即係姬子就係我哋知道係阿周王嘅叔啦，係啦，即係周朝建立咗之後，佢就去咗呢一個朝鮮，咁啊周武王話：好啦，你唔翻嚟，我封咗你嗰度啦。咁佢一到段好長嘅時間，韓國學者都認為。韓國人是姬子的後人， 商人的後人， 是啊。但是去到這個朝鮮末期開始呢，他們將他們傳統信仰一個叫壇軍的神話人物拿回出來講，就反而以前一直長久以來壇軍都是附在姬子下面的一個主角，就是說姬子是我們的始祖，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但是壇軍是我們信仰的一個始祖神來的，就附在姬子之下。 但去到呢一個十九世紀開始咧，嗰、那個形勢開始逆轉啦，彈軍開始變成係韓國嘅始祖，機子就開始被排除。呢、這、一個原因嘅背後，好明顯就係同個民族主義有關。 冇錯， 因為韓國人佢哋要揾翻佢自己嘅 identity。而發現，如果我哋用一個中國人嘅代表嘅機子作為我哋始祖，其實係唔通嘅呢件事， 所以 就唯有攞翻彈軍出嚟用。 我有一樣好夾，正話做講話佢係歷史發展過程係小沙石。你正話講到個時間尺拉到好長，令我諗起一樣好緊要嘅嘢，即係如果時間尺拉到好長咧，其實所有嘢都唔緊要。我可以講一句嘢就係咩啊？喺宇宙大爆炸到而家嘅我一百億至150億年嘅過程裏邊，中華文明都係呢、這個。非常發展的小沙石，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我哋用周星馳嘅講法，就係一萬年太長，我哋不如增招值啦， 係咪？ 即係周星馳本來就係增招值 另一位 領導，領導但係周星馳都有咁，就係、是、其實係咪就係樣嘢拉得好長，咁我哋乜嘢都可以唔計算噶啦，係、嘛？但係唔係咁樣就得噶嘛？係咪？我哋就係要增招值，我哋就係有啲嘢，我哋就係忍唔到嘛，係、嘛？所以呢個係我哋即係個時間尺其實好重要嘅。 我谂起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嘅时候文字狱系最劲嘅，但系清朝统治已经好稳固噶啦，点解咁睇唔开咧？点解仲要去镇压人哋对明朝嗰啲纪念咧？ 唔系，我谂记忆系一代代嘅，即系如果我哋一代有可能，如果佢冇传承落去，记忆下一代就冇，所以某啲嘅政权，例如文字狱、乾隆咁，佢觉得呢种记忆会流传落去。長遠對一個政權唔影響，所以佢咪會有咁樣。 不以其阻住人記憶，不如做好啲自己嘅統治，愛 令人哋留低個好嘅懷念 咁人哋就唔會點樣記憶啲悲劇，然後睇你嘅好處啦。 咁啊係， 係。所以我哋話咪記憶與遺忘啊，就係、是、我哋選擇記憶嘅過程，就係、是、選擇咗遺忘嘅一個過程。而就算今日係嘛，我哋都喋喋不休，不斷咁講紀念日嘅話題嘅背後，我哋所討論嘅一件事就係、是，即係人類嘅記憶咧，唔係咁容易隨時間而終結嘅。 Thank you.